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 泥巴公社7月清凉家装节，破冰低价，全房家电7元购，装修即送家财险，新房、老房、二手房，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让您清凉过夏天。热线咨询400-818-6161。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959资讯快报。 近日，保定市委组织部王敬轩处长一行来到涿州市，就双集中、双提升专项行动、基层党建及村两委换届前期准备等相关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陪同。督导组一行现场听取松林店镇、高官庄镇、窦庄镇、林家屯镇、孙家庄乡就基层党建、村两委换届前期准备等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全市基层党建、村两委换届前期准备及双集中、双提升专项行动等工作给予肯定。为迎接19大召开，预热涿州市第8届运动会，活跃机关干部文体生活，营造团结拼搏、争创一流的良好机关氛围，涿州市举办市直机关羽毛球联谊赛，副市长李庆林、市政协副主席李全新参加活动。本次羽毛球联谊赛目的是进一步丰富机关文化，增强机关干部的身份意识、团队意识，提高荣誉感和使命感，展示勇于担当、勇于拼搏的精神，增强机关凝聚力和战斗力。近日，涿州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就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据悉，涿州市商务局已查找出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问题线索6条，放管服改革不到位问题线索11条，其他问题线索7条，均已按照上级要求上报有关部门认真整改。在此基础上，重点完善了相关财务制度、机关工作制度，下一步深入推进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即治理基层微腐败专项行动，继续开展自查自纠，深挖细找问题线索，及时整改。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

为什么？因为你叫貂蝉呀。我在想能够克制你的应该也就是麻和辣了，但是你说我叫麻椒好像不太好听，辣椒也不太好听，想来想去给自己起个小女孩的名字叫花椒吧。 哟，你还挺聪明的。对，所以以后在新诺客栈上就不是貂蝉一个人了哦，有貂蝉和花椒一起来为大家推荐好吃的，介绍好吃的，我们来吃遍京城，玩遍京城。对，今天呀，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哈。 嗯，今天吃什么？ 今天貂蝉找了一下午的素材， 嗯， 突然想到了之前呀，有去这个云南玩过， 哦， 嗯，吃过一道菜叫汽锅鸡。 汽锅鸡， 对，汽锅鸡，一听可能有点陌生啊。大家都吃过是小鸡炖蘑菇、辣子鸡、宫爆鸡丁等等的，你有吃过这个汽锅鸡吗？你有吃过吗？ 我没有，但是我一听到鸡我就很感兴趣啊，因为我超爱吃鸡， 喜欢吃鸡肉。 对， 哦，说呀，汽锅鸡呢是用这个汽锅蒸制而得名，主要食材呢是鸡肉，主要是烹饪工艺是蒸出来的，有补虚养身、补血、健脾开胃的功效。汽锅鸡呢，因为其营养丰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啊，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对啊，它也是一个对身体特别有好处的这么一道菜。说啊，汽锅鸡是云南的名菜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呀，就在这个滇南民间所流传了。就是2000年前，就是这个云南就已经有这一道菜了。说建水出产一种别致的土陶蒸锅叫汽锅，是专门用来蒸食物的。所以说呢，这汽锅鸡也是用这个锅给蒸出来的。 那如果我用这个汽锅蒸其他食材呢，也可以叫汽锅 排骨、汽锅那 鱼。 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去什么时候去云南玩的时候买一个锅回家试一试。 那我非要去云南玩吗？那有没有其他地方能吃到这个菜呀？ 当然有啊，不要着急，一会儿貂蝉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推荐一些吃汽锅鸡非常好吃的店铺，不要着急。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有吃过汽锅鸡的话，或者你去吃过哪些云南小菜比较好吃的话呢，来告诉貂蝉和花椒。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那么这时间啊，如果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你喜欢听的歌，或者说这时间你想听到哪一位歌手的歌呢，无论是那英的、汪峰的、周杰伦的等等等等的都可以，也来告诉貂蝉。互动方式呢也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给貂蝉和花椒留言吧。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夏妍的《再见天堂》。 你是否找到了梦的甘泉，将你的生活改变？你是否遇到了你的永远，不再碰孤单的边缘？我盼望你的愿望都能实现，而我的天国还在梦里边。 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 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 我只能在梦中美丽的湖边徘徊，盼望你在日出前到来。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 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 我只能在这黑夜的星空下期待，幻想你微笑的色彩。已将仅存的爱情点燃，只为照亮你的黑暗。在你把一切都熄灭之前，泪已经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漆黑的城市，绝望的地方，星光就是我对你的信仰。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 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

正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捡起被时间碾碎的勇气，让双脚沾满清香的你。 OK， 北京时间的17:22，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花椒。 嗯，刚才啊，一位叫奔跑的蜗牛，他说貂蝉美女说到云南了，可不可以播放一首去大理呀、啊、对，刚才就播放到了这一首来自郝云演唱的去大理。 哎，貂蝉、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奔跑的蜗牛给你打的蝉啊，可不是难产的蝉，而是蝉猫的蝉。 貂蝉这两个字啊，从最早的是那个貌美如花的貂蝉、演变成了又貂又难缠，后来又演变成了又貂又馋嘴。所以啊，我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呢？以后大家给我留言一定说我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貂蝉，对吧？ 赶紧跟我们说说吃吧。 嗯，是说呀，这个汽锅鸡很多人会问我它的做法是什么、 嗯、对， 说啊，汽锅鸡的做法是将这个鸡啊洗净后再切成小块儿、嗯、和姜盐葱草果一道放入汽锅内盖好，汽锅置于要放满水，把这个锅呢要放满水、哦、然后呢用纱布将缝隙给堵上， 哇， 嗯、哦、然后呢说以免漏气，再放上火上去煮，等这个汤锅的水开后呢，蒸汽就会通过汽锅中间的气嘴将鸡逐渐的蒸熟， 嗯， 但是一般都需要4至5个小时，时间还是蛮 长 的、 哦、 长。对，由于汤汁是蒸汽凝成，鸡肉的鲜味在蒸的过程中丧失的较少、 嗯、 所以呢也基本上保持了鸡的原汁原味。 哇，真的是感觉很香、啊、 这一说就好吃、 啊、以后去云南一定要首选啊这种菜。 嗯，没错。刚才一位叫王晨的朋友说汽锅鸡啊，我小时候最爱的食物，老妈自己做的，味道美死了。哎呀， 难道这个王晨是云南人？ 他妈妈也许是云南人， 真的、啊、很幸福啊，从小就能吃到。 嗯，那么今天啊，貂蝉也是找到了几家，在北京。吃汽锅鸡非常好的店来推荐给大家。好嘞。第一家店呢叫做一座一望丽江主题餐厅。 嗯， 一望一座这个名字还是蛮特别的哈。 很复古。 对啊。 嗯， 然后呢说因为在大使馆旁边嘛，这个店是在三里屯。嗯，说店里的环境很安静，特别是楼上跟室外的阳光好的时候很吸引人，浓郁的云南特色。说啊，汽锅鸡的分量很足，非常的美味，汤料味道很鲜美，鸡肉丝滑白嫩，清爽可口。 哎，蔡貂蝉，那你说它这么好，那它会不会很贵啊？ 这个别着急，贵不贵呢？咱先不说，主要好吃就行，对吧？ 也对，也对。 说啊，说这个盛放食物是精美的瓷器，别具韵味，就是装这个汽锅鸡的盆儿是一个瓷器的。 别具韵味，也是古色古香的感觉， 锅美味道还好哈， 色香味俱全，而且碟子盘还好看， 拍照肯定很可以啊。 说呢，说他们家还有一道特色菜啊，是香茅草烤罗非鱼，对，烤罗非鱼。哎呦，这貂蝉是饿得眼花了，你们原谅我哈。说烤制的外皮呢一层层焦焦脆脆的，但是里面的鱼肉呢却很厚很嫩，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听着就很好吃呀、 哎呦，看来花椒也是一个小吃货呀，对吧？ 我现在眼睛都已经直了。恨不得下班的时候约上你赶快去吃一顿。 好，那么这一家店呢是叫一坐一望丽江主题餐厅，位置呢是在三里屯店，地址是在朝阳区三里屯北小街一号，人均消费呀真不贵，大概是在90块钱左右。 哦，那还可以， 两个人100多块钱， 对， 能吃到这么正宗的汽锅鸡， 环境还非常好， 对，和罗非鱼，而且环境还是那种古色古香的， 对， 能够在帝都感受到在丽江的感觉，特别好。说等于花了这些钱，可以去吃顿好吃的，也能感受一下自己，虽然说没时间嘛，在身在云南吃了这么一道汽锅鸡， 对， 置身事外的感觉。 对， 好，那么这一时间啊，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吃过汽锅鸡的话，值得推荐的店铺来告诉貂蝉。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有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这一时间你想听哪一首歌，来告诉貂蝉和花椒。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貂蝉跟花椒在客栈里等你哦。刚才啊这一位叫 瞎闹腾， 对，瞎闹腾说今天预报有雨，来一首冰雨听听呗， 刘德华大哥的， 对，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的冰雨。 心酸往伤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可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团，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在这孤独雪乡里。

多一朵，昨天也是一片晴空，没抱我就最好低头，让风吹散爱他的理由。飘过的云不回头，一朵遇见彩虹才会牵手，深呼吸，爱有它的节奏，要慢慢等候。在不爱我的时候，是否也那么从容？他的温柔伤我不折不扣，他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 爱是变傻， 因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 你看见海市蜃楼， 他不会停泊，他只是经过。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 至少快乐过。 飘过的云不回头。 OK， 北京时间的17:37，欢迎继续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花椒。 嗯，对啊，今天啊来了一位小美女啊，长得特漂亮。 那是比不过貂蝉了。 就是你们想看这个花椒长什么样的话啊，赶紧给我留言啊，来讨好我啊，我要高兴就把她照片报给你们看。好，开个玩笑啊。那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吧，说点、说点这个 感兴趣的话题。 对，感兴趣的话题。这家店呀叫中八楼，听到这个名字的感觉像吃中餐的。 对、 对啊，中八楼，中呢就是中国的中， 嗯， 这个八呢就是12345678的八，数字的八， 好兆头，发发呀。 对，楼就是楼台的楼嘛，中八楼。说这家云南餐厅啊，一进门玻璃廊里面就是各种的各种菌类， 对， 各种蘑菇， 我以为各种鸡呢。 特别的有趣，说里面大面积的木头颜色和落地玻璃窗都营造了特别不错的一个就餐环境，可以说装修风格呀、包括环境都是很好的，而且大堂宽敞，让人感觉很舒畅。说啊，最鲜美的就是汽锅鸡了，鲜美的汤上飘洒着红红的枸杞点缀，这枸杞也是补身材的嘛， 对 吧？ 对 对，补身体的。 这个颜色现在很好了。 说几片绿油油的青菜掺杂其中，鸡肉鲜嫩可口，分量很足，里面还有粉丝啊，汤里料也很多，值得推荐。可以说啊，这个中八楼他们家的招牌菜也是汽锅鸡、以及各种菌类的做法。喜欢吃汽锅鸡的人呢，一定要去尝一尝喽，不要错过啊。这家店的地址是位于3里屯路19号院三里屯太古里南区8号楼，S8-40单元，在太古里南区的8号楼里面啊， 也都是在三里屯。 对，虽然说离我们这个大兴区啊、房山区啊有那么一点点远，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您特别爱吃这个汽锅鸡的话，您可以中午的时候就去三里屯，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这样的话还能做个比较，对吧？ 看看哪家更好吃，是吗？你好聪明哦，小吃货。 貂蝉，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说去一家饭店，你觉得味道重要呢，还是价格重要，还是说环境比较重要？就是我这三个让你排序的话，你怎么排？ 什么 味道？ 味道、 价格和 环境。味道肯定是最重要的。 对， 像我之前我也介绍过很多很破的一些小店哈，但是它味道特别好吃， 对， 都特别火，味道很重要。然后就是环境了。对吧，现在也由于这个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也会去一些比较环境好的店铺去吃饭。可能去一家店里面很嘈杂，包括环境如果卫生不好的话呢，就不愿意去吃了。 对 吧， 影响食欲。 然后第三个才是价钱，好吃的话价钱我觉得没关系。 果然是富有啊。 没有开玩笑啊。 开玩笑，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吧。嗯，这家店呀叫蝴蝶泉宾馆中餐厅， 名字好文艺。 蝴蝶泉， 对， 那个蝴蝶泉边嘛，也是说云南那边的是吧？说呀，说特别值得推荐的一家云南菜的店，就是不太好找到位置，说可能有一点不好找。 嗯， 是大理驻京办幽静雅致，在北京整顿驻京办活动中依然屹立不倒，可见其的低调啊。 我觉得越是这种偏僻的小馆，它可能越味道越好一些。 嗯，没错。说啊，汽锅鸡的鲜汤上有几片松茸，哎呦挺贵的呀。说鸡肉鲜滑爽口有特色，价格呢说有一点小贵，但味道绝对地道，绝对好吃，值得推荐。说呀，汽锅鸡的性价比特别高，鸡汤味道比较清淡，但是很香，鸡肉也不腻，也很好吃。嗯，其实貂蝉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吃鸡肉的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喝鸡汤。 哎呦， 我觉得特别鲜，我是不是特别会吃啊？ 你这种人这么瘦，你当然不喜欢吃肉了。 好，开玩笑啊，说这家店呢，地址是位于西城区西单北大街西斜街55号蝴蝶泉宾馆一楼。进红庙小学附近，叫蝴蝶泉宾馆中餐厅。 再说一遍吧，这个好难找啊，当时。 嗯，地址是位于西城区西单北大街西斜街55号蝴蝶泉宾馆一楼。 嗯，如果到时候您忘了找不到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微信账号留言， 对， 然后我们再可以回复您。 嗯，是的。那么这一时间啊，如果你去吃到的汽锅鸡比较好吃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貂蝉是哪一家店，或者说这一时间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告诉貂蝉和花椒，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来放给你听。 嗯， 刚才啊一位叫新伟工程机械，他说车坏了修车太热了，这汗跟洗澡似的。给你来一首心语听听。好，那就把这一首杨钰莹和毛宁演唱的心语放给你听。 嗯，

OK， 北京时间的17:52，欢迎继续回来闲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花椒。 嗯，刚才一位叫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 非常现实的一个名字， 点了一首歌啊，痛彻心扉， 对， 来自姜育阳的演唱啊。那么这时间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想听一首你此时此刻想听的歌的话，来告诉貂蝉和花椒。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貂蝉和花椒会第一时间的放给你听。好，我们继续来推荐美食，推荐好吃的，继续来推荐吃汽锅鸡特别好吃的一些店。其实这家店呀、叫云腾食府，彩云之南， 感觉很大气。 云腾食府，说位置在东便门桥西南角云腾宾馆的一层，说也是云南驻京办开的餐厅。大厅中间有很庞大的树和花装饰，作为驻京办餐厅，这里啊最这里才是最贴近云南的感觉。哇，也可以说是很正宗的一家吃云南菜的餐厅了。说价格稍微有一点点小贵了，但是档次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说档次很到位啊。这也是京城云南菜的头名，估计啊不服的人会很多，但是它的出名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呢汽锅鸡的味道很鲜美。 其实你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很正宗的味道的话，其实也很划算的。 是说啊，其他菜品就是云南特色，做的都还挺好吃的。说最近啊添了一道新菜叫银芽，也很好吃，脆嫩清香，略带有点苦味，夏天吃嘛，清热去火非常好。这家店呢叫云腾食府，是位于东花市北里东区78号楼。云腾食府也是云南驻京办开的餐厅，地地道道的云南菜啊。继续，这家店啊叫宝琴傣味食馆，这一听就是云南菜对吧，这个离不开这个傣字，傣族舞，孔雀舞对吧。宝琴傣味餐厅，说呀汽锅鸡里的肉很鲜嫩，汤也很鲜美，看着呢有点清，但味道十分的纯正鲜美。说这个汤啊炖得很清，哎呦能好喝吗？ 感觉应该不错，应该很鲜嘛。 对呀、很鲜美哈。说鸡肉的大小适中，吃着有劲儿，那纯美的鸡汤上飘着几片松茸，鸡汤鲜美，尝一口鸡肉，弹咬上一口松茸，哎呦吃好吃的不得了，我觉得我说我都快说没劲儿了， 应该又很贵了又松茸。 是，而且有这一道说香茅草捆鱼，哎呦这很也是一道招牌菜。说鱼烤的表皮焦焦香香的，鱼肉却很鲜很入味啊，完全没有腥味儿，酸酸甜甜的口味很适合女生吃。 对呀、 哎，貂蝉太饿了，原谅我说错了、 嘴都瓢了，饿的。 这家店呢叫做宝琴傣味餐厅，地址呢是位于海淀区魏公街16号，江边城外巫山烤全鱼的旁边。说呀，这家店是将传统云南菜进行改良之后，独具风味，青出玉兰，是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云南菜餐厅。宝琴傣味餐馆，地址是位于海淀区魏公街16号。那么这一时间啊，如果听众朋友们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些值得推荐的云南菜馆，或者说你吃过的一些比较好吃的云南菜馆的话呢，都可以来推荐给貂蝉和花椒。对，我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如果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或者说你想送给你的好朋友，甚至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家人，都可以给他们点上一首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和花椒。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客栈该关门了， 打烊了。 今天做一首歌呀，来给大家放一首来自孙燕姿的 完美的一天。对，这一天你过得完美吗？不完美也没关系啊，明天也是完美的一天。那么今天预报有雨啊，请听众朋友们出门也要做好提前的准备，带好雨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不见不散，拜拜。 多少次迎战